听见风的声中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

心爱的宝物，里面有我穿幼稚园的制服，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笑容。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，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，我放下香炉，偷靠着窗户，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。 风雨看过关， 尽管浪漫文 气球 在离开总飘散，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。 别管的女孩， 我喜欢的女孩， 她从来不爱我， 手提还摆着被退回的温柔。 再见了小时候懵懂的我，现在的梦已经成熟，风在朗诵静静的来走，原本的梦已经熟透，夕阳洒落让剪影斑驳，旧旧的围墙外头悄悄围起未来的光。 巧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